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大海，我们和大家来说说在大海上的事儿。刚才呢，各位都已经听到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好消息。咱们国家最先进的科考船向阳红三号呢，不久之前正式下水。除了向阳红三号之后呢，根据国家海洋局的透露，咱们新建的南极破冰船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刚刚也是获得了国家的批准。另外呢，大洋二号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其实现在我们对于大洋的探索是越来越深入，也是越来越频繁。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得需要非常经得住考验的大洋科考船。所以今儿个大家就来说一说呢，在深海探寻当中不可缺少的利器——大洋科考船。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舰船知识的撰稿人、军事科普作家邱振伟。欢迎邱振伟，你好。 哎，玉龙你好。 刚才我跟咱们听众朋友说啊，向阳红三号呢已经是正式下水了。其实，在向阳红三号之前啊，我看过曾经有些资料说还有向阳红系列。不过呢，之前的向阳红系列呢，都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下水，又已经开始使用。但是这个时代实在是变化太快了。现在呢，咱们来看到都已经是向阳红三号下水。我看到资料说呢，向阳红三号目前它的吨位是4800吨啊，其实呢，这个船在科考船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是不小了。而且说这艘船呢，能够做非常精准的海上定位。除此之外，在你看来，科考船它还得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素质，才能够称得上先进的、合格的科考船呢？ 嗯，不同的科考船呢，它对这个船体本身有不同的要求。 嗯， 你像各国海军，它常用的有一种叫做声响测量船， 嗯， 它是用这个专业的在水下听音器来探测这个海洋它本身像这个海水盐度、温度的变化， 嗯， 特殊的海流以及海底有没有这个一些特殊的这个工作船在活动， 是不是能听到潜水艇？ 对 啊，就是它除了听潜艇之外，也还能听到别的。 其实它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我搞清楚这片海水，它里边的声学传播路径是什么，就是它里边这个马路是怎么造的， 给海洋做了一个 B 超，是这意思吧？ 是的。然后呢，其他的军舰它正式要探测潜艇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张地图来，这个它在某个点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声呐能探测多大的范围。如果没有这张图的话，那么你的军舰在海上其实是近乎于瞎子，对潜艇发现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它潜艇很有可能就躲在比如说某些礁石的旁边、海底的旁边，你误认为那可能就是海底。 对，我们就说呢，这个海底经常有温跃层和盐跃层，有这种碰到这种跃层的时候，海这个声音的传播路径会发生折射和反射，所以呢，你探测的这个方位就不准了。对于声响测量船来说，最重要的这个素质就是噪音一定要低。然后呢，这 甲板面积尽可能的大，船体要稳定，这样呢你放下去的这个声呐它才不会这个随着波浪来回乱动。所以呢现在海这个声响测量船一般是采用双体船，有两个船体，所以呢在海上不管这个风浪如何变化，它这个船体自动恢复平稳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好，刚才说的是声响测量船，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向阳红三号这只船，它的科考船主要上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啊，有什么优点，它的科考将来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我看向阳红三号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动力上，一个呢是它采用全电回转推进，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船都是从发动机舱引一根螺旋桨出来， 对， 然后呢这个螺旋桨在船底尾部的下方推动这个船向前进，只能这朝着这个船朝着前方开， 对。 而向阳红三号呢它是在船体的底部吊了一个这个电动机舱，这个电动机舱呢可以360度转动，这样呢我不管是朝哪个方向只要转过去，然后我都可以最大功率输出，让这个船迅速的朝任意方向活动，这一点呢是普通的运舰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科考船它就很需要说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改变不同的方向，向前向左向右向后， 比如说我们的科考船如果要放一个这个深潜器，然后需要深潜器始终保持在下方某个特定海区的话，那么你的母船最好也不要动，这样呢免得和这个深潜器这个中间联络受到干扰，再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进行这个海底地质勘探的时候也需要这个船能精确定位，免得呢对这个海底地形的探测时候这个出现一定的误差，所以呢它就需要我能够在一个小范围内不管这个海浪怎么运动，我这艘船本身相对于地球来说是不动的，所以呢它就需要第一我有一个电力吊舱，可以朝任何一方向保持这个船的非常大功率的推进， 对。 第二呢它在船体的首部就是在船头那个位置啊有水下的这个横向推进器，可以方便迅速的掉头，同时呢配合那个可以回转的电推进吊舱也可以保持这个船舶的位置不动。 这个听起来真的很高科技啊，就是它前后面有一个桨，前面也有一个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前面呢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小的涵道，涵道里面呢有装着一个只能侧向推动的螺旋桨，说让这个船掉头，所以呢我们其实有一非常少的军舰上也有这种侧推螺旋桨，但是大多数没有， 这种螺旋桨的优势就是在于可以随时让它改变自己的这个方向，可以来去掉头， 尤其是在你速度非常低或者说这个面积非常小的区域，比如说码头，驶离码头或者是进入港区的时候，你有这个侧推螺旋桨工作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你刚才讲到的是这艘船当中的动力的配备，这个动力的配备其实非常的新颖，除此之外呢它别的一些设施的配备从科考的角度来讲还有哪些是亮点？ 其实呢因为船舶平台非常大，你有什么新装备可以随时装备到上面去，就像我国以前这个探测海底地形时候用的这个声响探测设备啊，它都是一次就扫一条线，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了这种可以一次这个在多个线上展开这个探测的这个声呐，比如说它的扫描面积呢以前是一次可能只有100米的宽度，现在呢我增加到2公里甚至5公里，但是呢有一些过去非常老一点的船呢它这个船上的安装空间，比如我这个声呐需要装在船的底部，但是这艘船底部恰恰因为这个结构问题装不上，它就限制了新装备的使用，或者说呢因为新装备它要求各个声呐基站之间啊保持非常精确的距离，你像我这个船体因为在海中受到这个海水的作用船体会变形，一变形相互之间的位置就变化了，这就导致精度下降，所以老船在这方面可能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得专门去按照科考的标准来生产和设计一艘科考船，过去的很多科考船都是通过比如说货船改装的， 对，因为过去咱们穷啊，你不光是军队穷，海洋局什么的水警局全都穷， 要穷一块穷， 对，你没什么钱这个造新船实在是造不起，那就买艘二手的老船回来改一下也能凑合用。 你说到这个向阳红三号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如雷贯耳的特别熟的另外一艘极地科考船，这科考船的名字叫雪龙号，雪龙号是从乌克兰买来的，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吧，雪龙号是专门造的还是说也是改的呢？ 雪龙号我记得是改的，它一开始是乌克兰造了一艘我记得是破冰船，然后呢咱们买回来之后自己改成科考船 啊，所以这艘船其实它原本不是用来科考的，只不过我们看了看其实呢改为科考也还挺好的， 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之后啊它在这个船厂上剩了大堆的老船，这个不光是雪龙号，你像我们海军买过2艘潜艇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发现俄罗斯和 或者乌克兰，它这艘船实在是太便宜了 啊、 比我们自己造要合适的多，干脆买回来吧。 嗯，包括咱们那个辽宁号，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辽宁号呢，其实，这个资料它现在公开可以说了。 嗯， 说我们一开始要买的不是这艘船， 嗯， 而是呢这艘船的设计图纸。 嗯， 这个我们很早就买回来了。 嗯， 然后呢，后来又费了很大周折才把船给买回来。 哦， 但是就是说，在最开始的计划中是不买这艘船的，只、 嗯、 我们只要它的设计图纸。 嗯，那后来为什么又把这艘船买回来了呢？就也还是觉得买回来要比自己做便宜吗？ 一方面呢是做一个参考， 嗯， 另一方面呢，有时候这个就是说，国内它对航母的规划这种计划，它其实从80年代到现在一直是在不断变动的。 嗯， 有时候呢，这个高层决定我走这条路线可能要快一点， 嗯， 他们就定了，然后买。反正也不是很贵， 而且这个我们现在也说回来，就是这艘船咱们对外所有的这个说法都是用来科考和训练的，就是科研训练的、 嗯、 也并不是说这个接下来就得怎么着了啊，只是用来训练的一艘船而已。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回到呢咱们今天说的科考船当中来，向阳红三号这艘船呢，其实按照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嘉宾邱振伟先生给大家的介绍，在动力方面有着很多很先进的设计，而且呢在科考这一方面也是专门针对科考所设计的一艘船。除了向阳红三号之后啊，还跟大家说了，像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透露了，咱们国家要做的去考察南极的破冰船也是正在进行可行性的研究报告，而且这个报告已经获得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另外呢，还有大洋二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是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准，还有之前我们跟大家也曾经提到的像蛟龙号，就是深海探测器，也是越来越让我们在探测大海的过程中，既在面上呢越来越广，在深度当中也能越来越深。以下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这几艘船。来，我们再跟各位来说啊，刚才提到的呢是有破冰船，就现在咱们用于科考的破冰船是不是只有雪龙号这一艘？ 是的， 而且雪龙号呢据说很辛苦，全年无休，因为无论是北冰洋还是南冰洋或者说南大洋都得需要雪龙号跑来跑去。 因为咱们国家以前呢，这个我们只是局限在自己近海，就是黄海、东海、南海这一带，我们到西太平洋的次数都比较少，更不用说南极北极了。 哦， 所以呢对这个极地科考探科研船呢，它需求不是很大。 嗯， 雪龙号是中途买来的，基本上可以说一艘船它就把当时有限的资金给占完了。 嗯， 你想造更多的船，它也没这个机会，没这个钱。 嗯， 所以呢，现在有了钱之后啊，我们不仅每年要去南极，可能还要去北极。 嗯， 因为最近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的冰层正在大迅速的融化。 嗯， 所以呢，就以前不通航的地方通航了。 嗯， 于是呢，现在存在着开通北极航线。从我国的这个上海港出发，一路向东北方向航行， 嗯， 然后呢经过这个阿拉斯加湾，穿过北极直接到北欧， 哦， 这样一条航线比现在走苏伊士运河或者说南非的好望角都要近得多。 对，是近得多。 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这个北极航线到底开了没有。 嗯， 如果开的话呢，它是每年什么时候开， 嗯， 这个浮冰出现概率有多大，这个船只怎么安排比较好。 嗯， 所以呢北极科考对我们来说现在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 需要一艘专门的北极科考船常年待在那边。 如果说只有雪龙号一艘的话呢，这就意味着再去考北极的时候不能考南极，考南极的时候不能考北极。 我们在南极那边科考队员呢，他们都是每天要吃饭的。 嗯， 所以南极任务绝对不能荒废。 嗯， 那没办法，我们现在就是北极是不能每年都去的。 哦， 造了新船之后每年我们都可以来。 咱们南极的科考队员的很多的补给是不是都是雪龙号给送去的？ 是的。 不能用飞机送吗？ 你在南极没有机场啊。 哦，所以只能有这一个选择。 如果是非常大型的飞机呢，这个它在南极降不下去。 嗯， 如果你用一条小型，比如说50-60吨的那种军用运输机的话， 嗯， 你需要专门对它进行改装，才能在这个冰层上降落和起飞。 嗯， 但是改装之后呢，你还要给它找一个很近的机场。 嗯， 咱们国家直接飞到南极那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嗯， 所以说我们其实能选择的只能用船运。 对，因为附近你说这也没有什么合适的能够起降飞机的地方啊。 阿根廷或者智利可以 啊，那也得跟他们谈谈才行不行。 是， 但是呢目前为止靠雪龙号还是非常靠谱的方法。 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一次呢，刚才跟大家提到的破冰船，这是专门要来去建立一艘破冰船。雪龙号它只是具备一定破冰能力的破冰船，或者说是综合的科考船。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建的这个破冰船和雪龙号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我发现他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这艘新破冰船，它能在船头船尾两个方向进行破冰作业。 嗯， 传统破冰船呢是把这个船尾压在水舱注满水，让船头抬起来， 嗯， 然后向前冲， 嗯， 这个船头直接压到冰层下，依靠船头的重量把这个冰层给压裂。 哦，它破冰船是这样，就像拿斧头一样咔咔咔给它砍过去。 对， 只不过慢斧砍钝，钝斧砍慢砍冰啊。 对， 可以这么说。 如果这个冰层比较薄，不是很结实的话呢，这个破冰船可以直接向前冲，把这个冰层冲破。 嗯、对， 我们一般船的船壳呢，它厚度啊是在这个10到20毫米， 嗯， 就是说这个钢板的厚度。而破冰船呢是在50毫米，就是说它的钢板要结实的多，依靠船头直接往上冲。 啊，五十毫米就是5厘米的厚度。 对，我们一般穿的这个男士的皮鞋，鞋跟是3厘米。 嗯， 对，你可以想一下5厘米大概有多厚。 高跟男鞋啊，高跟男鞋的那个鞋跟， 平跟男鞋就有3公分， 啊、平跟3公分、 嗯、 啊，稍高一点，就那么厚的钢板用来做破冰船、 嗯。 我们未来设计的这艘破冰船还是要像雪龙号一样，通过往下压，就像用斧子去砍的方式，还是直接能撞上去？我听说当年原苏联他们就还有过核动力破冰船。 嗯，是的，这个不管是船头直接撞，还是开上去压，这都是破冰船传统的两大破冰方式之一。 嗯， 不是之一的，这就是这两个。 嗯， 苏联那种核动力破冰船呢，是因为它的北极地区特别慢， 嗯， 海岸线特别漫长，而且呢那边冰层又特别厚，有时候这个一个破冰船被冰层冻住了，你可能一两年都解就放不出来。 哦， 如果不是核动力的话，这船无论如何都撑不住。 嗯， 但是你放一个核反应堆在上面呢，这艘船可以连续的一两年这个不用加燃料。 嗯， 苏联呢，他用轻型飞机给这艘船空投一些这个食品就可以了， 吃喝喝的东西，然后上面的船该有的动力还能有。 嗯，是的，所以呢， 即使冻住了也没关系。 嗯，所以全世界好像是只有苏联造了核动力破冰船， 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 对 啊， 我看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科考船呢，它是可以在船尾方向破冰。 嗯， 这一点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科考船它在往前开的过程中啊，发现前面实在是走不动， 嗯， 但是你想掉头呢，掉也掉不动， 对， 这时候只能想办法倒回去， 对。 但是如果你被原地困住一两天，可能那个极地的海水已经又结成了新的冰， 嗯， 这时候如果你船尾方向不能破冰的话，马上就困在那里动弹不得， 嗯。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船尾破冰能力可以低于船头方向，但是一定要有，方便及时把这船撤出来。 它船尾破冰也是像你说的用压的方式，还是说用撞的方式呢？ 这个还不好说。如果这艘船是用螺旋桨的话呢，这个就不能上去压了， 嗯， 因为很容易这个损坏螺旋桨。 嗯， 我猜测呢，一种可能是这个用船尾方向直接往前撞。 嗯， 再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有可能在船尾方向装那种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电锯。 嗯。 因为如果不是很厚的冰层的话，我可以一边锯一边撞，这样呢减轻这个船尾受的压力。 嗯， 如果是采用这种可以撞冰层的船尾的话，那么它这个船尾的形状一定会非常的不一样，它不可能是一个方的， 对， 很可能是一个尖的，到时候我们一看这个船的外形就知道了， 就这个船头和船尾是一个样。 嗯， 很有可能是这样。 嗯，是的， 就是像咱们小的时候用纸叠的那个小船一样，就前后是一样的。 嗯嗯，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这个关于科考船，这科考船它也是集合了很多人类在舰船的建造过程当中的这个数百年来的一些经验。 嗯， 破冰船你刚才还讲到说现在雪龙号破冰船它是用这种压的方式往下破， 嗯， 但是这种方式也不是说是这个是准确的来讲是效率特别高的一种方式，因为它会遇到比较厚的冰层， 嗯， 就会就是一下就搁那儿了，就搁浅了，下不来了。 对， 这危险。 我记着，就是现在破冰船好像最大破冰厚度是在2.5米左右。 嗯， 但是呢，它北极和南极你经常能遇到4-5米厚的冰， 大冰山。 对，甚至说不用多3米厚的冰，你就拿它没办法。 嗯， 我记着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雪龙号当时去在南极海区援救另外一艘科考船的时候，险些就被困住了。 嗯。对，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还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呢。 对，一直在直播。 对，但是当时好像后来还是情况比较乐观，就没有被困住， 嗯， 就没有被牢牢的困在 了。我记得是那阵儿恰好有一阵风比较这个合适，把冰层给吹开了， 嗯， 所以我们的船撤了出来。 嗯，哎，真好，这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 嗯， 未来咱们在这一方面的建设也会越来越多。假设说有一艘船可能身处险境的时候，另外一艘船还能过去帮忙，是不是还可以进行一些营救？ 嗯嗯。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今天呢我们要提到的都是大海当中的科考船，刚才说了雪龙号，也说到了刚刚下水的向阳红三号。在以下时间呢，我们还要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到呢其他的一些科考船，这些科考船具体有哪些，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呢，有什么想说的话，关于科考船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稍事休息一下，咱们接着聊。不久之前，我国最先进的科考船向阳红三号正式下水。作为目前我国装备最先进的科考船，它可以去往南大洋、北冰洋开展科学调查。一艘合格的科考船应当具备哪些功能呢？在探索大洋的过程中，科考船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向阳红三号之后，我国还有哪些深海科考船即将下水？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深海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大海当中的那些船。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舰船知识的撰稿人、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再次欢迎邱真伟回到节目中。你好。 哎，玉龙你好。 接下来我们还和大家来说海洋当中的科考船。以上时间我们说了向阳红三号，也说了雪龙号，再来说一下啊，其实呢这艘呢它的这个体积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已经是屡创了记录，创的记录呢是咱们对于深海的深潜这一部分的记录，这就是蛟龙号。蛟龙号呢目前呢已经是潜到了7000多米， 对 啊，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在咱们国家的深海探测中已经是创下了历史。来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我们去那么深干什么？ 其实这个到海底深处啊，几个目的。第一，我就看一下这个海底它到底有没有矿，然后呢有什么矿。第二呢，就是发现海底它有一些特殊地形，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地方它会涌出这个热水，往往呢这就是海底火山，或者我要去看一下，我看看它这个海水出来的热水里边到底含着什么矿物质，我就知道这一带这个地区下面有什么这个矿藏，所以呢其实它主要就是这个海底探矿用的， 除了海底探矿之外，是不是也能检测一下咱们这个深海潜水器到底质量怎么样，好不好用 啊？你这个其实是手段不是目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造出来的东西是骡子是马，总得溜溜嘛。 真正说这个检测它能不能抗压的，我们在陆地上就能测了。如果陆地上测试不合格的话，无论如何都不敢让它下水。 看来我这个想法还是有点太莽撞了啊！都是全测好了以后，才一点一点让它去下水。那这个下水为什么咱们总是不断在突破这个深度？之前3000多、5000多、6000多、7000多，它为什么不能一下就到了设计深度呢？ 因为不管是多么结实的壳体啊，它在水下承受巨大的压力的时候总是有些微的变形，我们就是通过逐步加大这个深度，看看它这个变形有没有超过计算的允许量，如果没有的话，说明这个壳体结实，这个可以继续下潜到更深的地方，如果发现这个变形，比如说我预测正常是1毫米，它结果给我到了2毫米，那可能就说明这艘船顶多就能用到5000米，水下7000米的地方它就撑不住，所以呢我就不让它下去了， 对。 而且啊，这个世界海洋它的平均深度啊是在好像我记得是5000米左右，它并不是说你随便找个地方它就有7000米的海水让你潜得下去 了。这倒是，咱那个潜的应该是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地方再去那儿做测试。 对，所以而且呢蛟龙号它现在最大是到了7068米，这个地方已经覆盖了全球99.8%的海域，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试验一下它能不能到5000米，如果到了5000米的话，已经满足全球绝大多数海域的这个使用要求了。 然后接下来再勇创新高，不能说新高，勇创新深，看看还能够再深到哪里去。再接着问问你啊，就是这一次我们来说的蛟龙号，它是一个潜水器，准确的名字来讲是这样，它不是一个潜水艇，潜水器和潜水艇的区别在哪？ 让我说的话，它两个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说呢它可以带人， 然后呢它可以在水下自由的活动， 嗯，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 它区别于那个潜水钟， 嗯， 潜水钟就是用绳子吊一个类似于这个钟或者说密封舱的东西下去，这个舱本身没有动力，只能说船往下吊，说只能深潜上浮，不能左右移动， 嗯， 但是潜水器和潜艇它都是可以在海水下自由活动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嗯， 但是呢我们的潜水艇通常来说这个哪怕是旅游用的，它里面也可以装好几个人， 对， 而且呢这个待的时间也比较长，12个小时以上， 嗯， 如果是军用潜水艇那时间就更久，人员更多， 嗯， 而深潜器呢它基本上就确定要么是科考用途，要么是救援用途， 嗯， 就是用途非常单一，而且呢体型也非常小， 嗯， 只能说它是比潜水艇更小的东西，所以我就叫它潜水器了。 那是因为它比潜水艇更小，所以它能潜得更深吗？因为我们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听到说哪艘潜水艇能下潜到7-8千米的深度吧。 因为你如果是大型军用潜艇，你让它潜这么深的话， 嗯， 在建造上有一定的困难， 嗯， 但并不是说做不到， 嗯， 做不到的原因关键是我造这么大一个东西潜那么深没有用啊， 嗯。 我如果想探测这个海底矿藏的话，有一个这个20-30吨的潜水器已经足够用了。 嗯。 但是我如果一个2-3千吨的潜艇潜那么深的话，我得装多少设备才能把它塞满？没有用处啊。 嗯。 而且呢，你像潜水器，它这个那个耐压壳的直径也就是2米左右。 嗯。 而潜艇呢，它的这个耐压壳直径要到5米甚至8米，最大能到13米。 嗯。 你造这么大一个，直径非常大，厚度也非常大，可能厚度要到这个10厘米。 哇，这么厚啊！ 对，就是10厘米的钢板， 钢板的厚度。 嗯，是的。你建造一个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工艺上确实有困难， 嗯， 就很难办到。 嗯，现在一般呢，就是潜水艇，比如说军用的潜水艇下潜的距离也就是个几百米。 军用潜艇呢，现在主流下潜深度是300米， 嗯， 然后呢，性能好一些的可以到450米或者600米， 嗯，对， 极限深度是1000米。 啊，就为什么这深度就设到这？就是1000米，你像它跟咱们刚才讲到的潜水器中间还差好几倍的距离呢。 因为潜水艇啊，它在水下的时候依靠这个艇内的空间提供浮力， 嗯， 而这个浮力呢，要和重力相当， 嗯， 这个潜艇的重量一般是艇内设备的重量、人员的重量，然后和呢、这个耐压壳体的重量， 嗯， 通常来说，为了装足够的人员和设备，耐压壳体的重量不能超过这个排水量的40%， 嗯， 你要保持这个潜艇一定的体积。重量呢又给限制死了，所以你的壳体厚度就是一定的。 嗯， 壳体厚度一定的情况下，你这个钢板本身越抗压，这个潜艇呢就越抗压，它潜的就越深。 嗯， 所以其实潜艇的下潜深度是由这个材料的强度决定的。 哦， 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材料，那就只能让它下潜到300米。 对，如果下潜的再深，可能这潜艇里面就破了。 常规的潜艇呢，比如说用一种 HY80钢。然后呢，如果你要到600米的话，那就是 HY100。 嗯， 你一听这个钢号，它高了20啊。 嗯， 到1000米那个潜艇呢，它用的是钛合金。 嗯， 那可是号称这个和黄金等重量同等价格的东西。 嗯， 你想那得多贵啊，实在是用不起。 金子打造的潜艇啊。 啊，没错。 听一听就好奢侈啊。 军事史上一共有两样东西号称是和这个黄金等重量的。 嗯， 一个呢是苏霍伊设计局。叫做特四验证机， 嗯， 那它的外号是143吨黄金， 为什么呢？ 因为它起飞重量就是134吨。 哦，就这个飞机它为什么要跟黄金是同等价值呢？ 因为它是用钛合金造的 啊、哦，就是因为它用了钛合金， 对，特别贵。 好， 然后呢，就是苏联的这个塞拉级潜艇， 嗯， 它的绰号是金鱼，黄金的金， 嗯， 也是因为它是用钛合金造的。 哎，你要这么讲，还有很多都能够和这个黄金是1:1呢。我听过一个说法说，无论是哪个国家要培养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他的培养的成本就跟他的体重是一样重的黄金。 差不多。你想啊，现在战斗机飞一个小时，它的全寿命成本是$50,000。你飞行员要培养合格的话，达到优秀水准，差不多要飞800个小时。 嗯， $50,000乘以800小时是4000万。 嗯 嗯，一个飞行员体重大概是60公斤。 嗯， 60公斤的黄金有4000万美元吗？ 就算人民币，我算不过来，因为我也不平常不买什么金饰金品的，也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但是总而言之，听起来还是挺多的。 没错， 我们今儿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是来说到的在海洋科考当中的那些船深海向前冲。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啊，咱们国家目前为止的海洋科考船，从当初的19艘。到现在为止呢是40多艘左右， 嗯， 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要去科考探索的海洋的距离面积 包括它的深度还有很多。其实未来科考船还有大幅度增长的空间，而且呢，你就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比如说同样也是大国的美国，美国有71艘科考船，其实咱们现在也就是刚刚跟它的数量比起来就是过半儿。 对， 我们同样也是要来去探索世界，探索地球，探索海洋当中的神奇以及各种未知的领域。你别看说现在人类科技进步了，但是我们对于覆盖地球表面70%以上的海洋还是知之甚少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马航 MH370，当时就有人说哇，现在人类的科技这么先进，我们都可以去飞到太阳系以外了，为什么你找不到一架飞机呢？其实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是的，我国呢之前只在这个近海或者西太平洋开展这个海底探测活动，从大概是3年前开始，我国开始进入印度洋探测，今后呢印度洋会成为和西太平洋对我国来说同等重要的海区。所以其实我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我国当前是40艘科考船，基本上可以满足太平洋的需要。我们要在印度洋再开这么大一块，那么说明我们还需要40艘。美国它有70艘，因为但是美国人积累了多少年，所以它是一个修补漏的任务，而我们呢是要把这个地图全新的探索开，所以我们需要的科考船数量肯定是超过美国的。 就可能对于美国而言，它的70艘科考船已经是对于它绝大部分它已经去过的了解的地方的海底的情况已经是认知很清楚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只是片段的认知，还得需要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科考的力量来去了解这未知的世界。好，今天这期话题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邱真伟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玉龙，最后送上一首《大海》。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77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派遣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8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痛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筑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 内部人士要比报纸读者更早得知消息，位于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政府办公室内的周佛海便是其中一位。11月13日，周佛海遇到蒋介石的政治秘书兼撰稿人陈布雷，后者告诉他政府很快会搬迁。周佛海最怕的就是政府在军事失利之下分崩离析，他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新生命开始之日，日来悲观之至，为中国从今后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周佛海找到了少数几样可以让他暂时忘掉痛苦的东西，其一便是酗酒。饮酒一直以来都是周佛海的嗜好之一，因此他在等待首都沦陷时格外放纵自己。有一天晚上， 他听到屋外狂风大作，在烂醉的模糊意识中，这个声音让他联想到了明朝在十七世纪中叶落入北方入侵者之手时那阴风肆虐的破落景象。在他和妻子打点行李准备逃往450公里之外的武汉时，周佛还感到自己就像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义和团践踏首都时外逃的清朝老臣一样。周佛海出生于富裕家庭，